栅酒店0316516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戏博大头鬼房书安是个转轴最多的人，但是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。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，就把他给憋住了，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，不知所措。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，可巧在这时候，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。房叔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多呀，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。上淮山还不知怎么回事，后来听房叔安从头到尾一讲，他也为难了。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，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，那叫拍老枪摆老资格，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。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？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，让他打消这个念头，也深感难。所以上淮山呐，琢磨了好半天，想了个主意，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，掰开揉碎的解劝。陆小英听完了，眼泪掉下来。老剑客，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，我找不着汉子了吗？非嫁白云瑞不行吗？不是这么回事，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。我被房叔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，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，担了多少风险，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，生死未卜，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，你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？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。老人家，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，可是跟白云瑞和房叔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。丫头啊，算了吧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。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，假如他要是个花货，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，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，你不也得收着吗？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， 这也不是坏事。总而言之，他有难言的苦衷。至于房树安嘛，可能有点和稀泥呀，说话不实在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。姑娘，我看这么办，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。方才你说了，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伤擒活拿，生死未卜，我看当务之急，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。退一万步说，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依靠何人呢？救人如救火呀。我看呢，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，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舍命陪君子，帮着你救你伯父，你可愿意吗？ 这老人家，我万分的感谢，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。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，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，我跟白云瑞、房树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。 好好好，那是后一步的事情，包在我身上了。上淮山呢，长出了一口气，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，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，又跟白云瑞、房树安做了交代。这白云瑞还上来命劲儿了，老剑客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，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，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。 哎，别把话说的那么死嘛， 小伙子，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。我已经担了保了，如果事情办完了，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，恐怕不好收拾吧。 云瑞没言语，房树安呐，又和开稀泥了。 老人家，办得好，说的对，到哪和脱哪鞋，将来这个事儿，咱们再办。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， 那不就完了吗？ 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，绝不能半道抽梯子。老人家，将来再说好吗？ 好嘞，姑娘啊，跟我走吧。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，把眼泪擦擦，用手指着白云瑞， 小大魔，你可别忘了，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，你要把我给糊弄了，后果自负，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。姑娘说完了一甩脸， 跟着上淮山两个人走了。 干什么去？救陆景、陆天林呢？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，咱先不说，单说白云瑞、方树安和方宽、方宝， 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，开始往回走。一边走着，方树安一边埋怨白云瑞。 问老叔啊， 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，您真是不听劝呐。拿这个事儿来说，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？你看你一个不答应，百个不答应，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。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，人家施展绝能，咱们爷四个都得嗝屁朝凉，还闯什么三仙关，还斗什么下水梁，不全完了吗？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，因势利导。我您这么做呀，我不太赞成。哼，说完往后别说了，分什么事儿？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，让我耍弄人家，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 好好好，咱爷俩也别抬杠啊，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，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。就这样，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。一进门，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，都认识白云瑞，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。白将军，您回来了，各位都回来了 啊，回来了。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？ 留着呢，房门锁着呢，现在我就给打开。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， 把门开开，屋里收拾收拾，把水沏上来，拎来两只木桶，一桶凉水一桶热水，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，然后把木桶拎出去，又问白云瑞吃什么。云瑞交代了几句，店里准备去了。 吃完晚饭后，白云瑞是紧皱双眉。房叔安就问 老叔啊，你想什么呢？ 叔安，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 那您说呢？ 哎，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，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，而且还是越多越好。 对了，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，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。您没听说吗？夏随良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设下重重陷阱，就等着咱往里钻呢。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，这回虽然打败了，可也不算太吃亏，起码把这笔咱摸着一点了。云瑞点了点头，叔安呢，我这么想的，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，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，我去请人去。 老叔啊，用不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，我们就做了准备了。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，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，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，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，被请的人非来不可。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，只是这么大个三千岛咱没遇上罢了。我看您不必回去了，往返徒劳空费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该睡觉咱好好睡觉，养精蓄锐，等养足的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。 白云瑞一听啊，房叔还说的有理，好吧，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，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。哎，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，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爷四个才起来。伙计听屋里头有那响动，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，梳洗之毕，他们吃了早点，正在房中闲谈，伙计又进来了。白将军，外边有个人找您。云瑞就站起来了，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人在何处？在门口呢，让他进来。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，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。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，裤腿往上挽着，光着脚丫子，穿双破麻鞋，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，一脸的水锈，看这意思是使船的，要不就是打鱼的。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，伙计用手一指，你不是找白将军吗？哦，这位就是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。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地作了个揖，说话呀嘴还有点笨。 白将军，我找您来了。 哦，找我？我并不认识你。 是啊，我也不认识您呢。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， 拿来我看。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，双手往上一递，云瑞接过来一看，信皮上什么字没有，把信瓤掏出来，上面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，上写白大将军台见，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，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，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，没写着人名。云瑞就愣了，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，什么事儿？还没有落款，不知道什么人写的。云瑞就问 朋友，你是哪儿的？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。 哦，这信什么人给你的？ 有人花钱雇的。是这么回事，早上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，来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有人把我给拦住了，他把这封信给了我，让我送到蓟县村招商店找您，说跑道不白跑，还给了我五两银子，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。那么那个人呢，回去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船就没头人家走了，别的我什么不知道。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拿了五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，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。云瑞跟房船商量说，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 房船眼珠转来了， 老叔啊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，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约您上小孤山金斗寨， 我看不是好事，最好甭理他，咱别动地方，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。因为咱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咱不知道人家，人家了解咱们，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？而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儿呢？老叔沉住气，拿这封信擦屁股，别理他这茬。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。白云瑞不以为然，肯定这里边有事儿。人家这叫先礼后兵，特为把信给送来了，约我去一趟。我要知之不理，很是不妥呀。另外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，不配当个英雄，胆小怕事，危刀必见，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。云瑞思前想后做出决定，说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哥仨留在这儿看家，我去一趟。 你别， 老叔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？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，您这何苦？ 不， 说啊，我认为还是去对，但是呢，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。我一旦出点事儿，你们哥仨还有呢，就这么决定了。 别呢，老叔，要去的话咱都去行不行？我们舍命陪君子，不然的话您这一走我们也放心不下呀。这就这么地哈，我说伙计进来。 伙计在外边进来了，可以有事儿， 来来来来， 我说伙计跟你打听点事儿，您说吧，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？ 有啊。 在哪儿？ 哎呦，可不近呢，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，在海里边有座孤岛，那就是小孤山。山上有一座石头城，就叫金斗寨。 我说那是贼窝呀，是怎么的？ 哎呀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，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。 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，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，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，到晚上把门关上。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，咱可不知底，不敢信口胡言。 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？ 那听说好像姓康，康家大户，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。我就知道是使船的，也有时候做买卖，别的就不清楚了。 好嘞，多谢多谢啊。 老叔听明白没？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，飞是飞不过去。 好，雇船。 就这样，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，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。白云瑞呢，留下20两银子，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，我们还可能回来。掌柜的点头称是。就这样，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，起身奔码头，登上船直接赶奔小孤山。等站到船头上一看，大海茫茫，一望无际，是无风三尺浪，这只船飘荡荡，荡飘飘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是直奔正东。等日头往西一转， 到了小孤山了，船靠在码头上，爷四个下了船，开封了船前，船家走了咱不提。四个人站在边上看了看这座小孤山，说小啊也不小，看着周围不次于三千岛，树郁葱木，道路是高低不平啊，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，高坡上有一座城堡，再看还有不少人，打柴的、织网的、雇船的，什么人都有，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，那么可怕。房叔安找了个人打听，你接话接话，这是小孤山吗？啊啊，是啊。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？您往上看，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，那就是金斗寨。哎，多谢多谢老叔，走。就这样他们走了那有二里多地，来到正门，抬头一看，这座门非常高大，用石头砌的炫，上头有三个大字金斗寨。往门前一看，站着一伙人正在翘首仰望，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，哟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。哪位是白大将军？啊，在下便是。哎呦，我们等您老半天了。当家的说了，您是准来啊。那几位啊，这是我的随从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啊，好了，一二三四，四位，来准备。房叔安就愣了，准备什么呢？难道还要先吃一顿？结果他猜错了。人家准备了四架爬山虎，就是圈一边拴个杠子，人往上一坐，前后有俩人抬着，四个人上了爬山虎，有人抬着，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，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，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，爬山虎落地了。他们四位从上面下来，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儿。房叔安一看，和这个院儿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，刷屏啊！正中央坐北向南有十间大厅，因为本地气候热，所以窗户门全开着，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。房叔安不看欢则罢了，往里一看呢，嘣嘣就蹦了两下。你老叔，你仔细看看，那是谁？ 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月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。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说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白云瑞、房树安，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，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。愣什么呢？就见厅堂高大，能坐着几十个人，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把着门这儿有4把椅子，坐着4个人，何地4位，身高能有1丈2尺挂零，这4个大个还是4个胖子。把着门的面似银盆，拢发包巾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，这锤脑袋比那10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2圈，闪闪发光，挨着他的是个花脸了。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，什么叫紫金瓜呢？也是锤的一种，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，是长的，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。这边两位彪形大汉，一个是黑脸，一个是红脸，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，就好像那庙里边4大天王似的，就在两旁守着门。往里边看，有一座高台，高台上并排有3把椅子，上锤手坐个老头，这老头小个不高，俩手扶着桌子，紧扒着腰板，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，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，看不清他的五官，就知道胡子挺长，二目如电。下垂手坐着个红衣道姑，道官道袍全是火炭红啊，因此看得非常显眼，慈眉善目，身后卑贱。往他们两旁看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足能有40-50人，一个个背刀悬剑，相貌不同。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，铺着全虎皮。在台子后头呢，撂着大黄色的幔帐，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。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，要不是眼睛动狠，就是泥胎。所以房树安大吃了一惊，脖子直冒凉气儿。 我老说，我说不来，您非来，您看，这到什么地方呢？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，没一个活人，看见没？ 他的话音未落， 上锤手坐着那个老头嘣蹦到桌子上，在桌子上一蹲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冲着白云瑞、方书安四人一阵的冷笑。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？白云瑞从来不含糊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把胸脯一拔，某家便是。哦，罢了，真是人的名，树的影啊，将门出虎子。白将军一身都是胆，佩服佩服。那位是我自我介绍吧，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，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，姓房，我叫房书安呐。 哦， 久闻大名，方老爷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 喂，您甭来这套，我老朋友，道个腕吧，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，唠闲白都没用，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切开亮开，大伙心里也痛快。 好，方爷说得好，在我未讲以前，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。 是谁？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，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。老头说着话嘣从桌上跳起来，冲着黄帐子一摆手，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。云瑞、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，从里边走出一人来，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。 哇巴绿球球发苏啊，你不认识我吗？ 我的妈，爹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？ 白云瑞一看，哎呀，三哥，您都把我想死了，一别数日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，哇，大家都乐了。闹了半天呢是演戏，就见山西县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，拉住白云瑞，哥俩是又亲又抱啊。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？那位说山西县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，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？徐良有徐良的事儿，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要没有徐良，想破三仙观，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、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，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，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，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，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，给石老剑客报仇。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，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，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，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。徐良看得挺清楚，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，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。 跟我耍心眼儿。好吧，徐良一想，两路就两路，一个奔东，一个奔西，赶奔三仙岛。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，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，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。那徐良这个人呢，跟白云瑞不一样，玉面小达摩，老是舔胸别肚，道貌岸然，老绷着小脸儿。徐良呢，是非常随和一个人，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，总是那么轻松愉快，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，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。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，就在于此。老仙儿等到了海州了，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，结果没船，一打听有人告诉他，今天风大，谁也不敢使船，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，哎，您再来吧。徐良还不会水，一听啊正合适，别弄个船再翻了，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。就这样，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，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。徐良一进店呢，受到热情的款待，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，给徐良让到上房屋，那屋里的倍儿干净，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。徐良不怕花钱，非常高兴。吃完饭没事了，老仙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，心里头反复想着，如果到了三仙岛，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，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，遇上什么事我应当怎么解决，等等等等。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，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，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，便扑空了，什么收获也没有。要真那样才糟糕呢。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，哎，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，就把乔宝拿着拿着，这慢慢抬，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，这事还糟糕呢，快快快快，逮着后边过去，走，慢点慢点，把徐良就惊醒了。老心听着挺怪，抬什么玩意儿，拿着敲狗，等他出来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哎呀，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。他待着也没事儿，背着手从角门出来，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，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，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，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。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，站那不敢动弹了。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，搞什么名堂，到他们眼前一看，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，个儿不高，脑袋不小，这个人眼窝深陷，手脚冰凉啊。老心就问，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，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，讲怎么回事。他呀，他不是这个这不啊，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，你究竟有什么鬼，叫大爷实话跟您说吧。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，昨天来的，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，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，可这老头儿哭同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， 此说活说，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。您说他还有病，有这么大岁数了，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？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收就收下吧，反正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。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，偏偏倒霉，今儿个海上起风，船不能开动，他走不了，又在这儿待了一天。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，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，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。您说糟糕不糟糕？他身边没人，找谁去？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，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找几个伙计，趁着晚上没人，给他抬到郊外挖坑，把他一埋了就得了。 哦， 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可仔细一检查呀，这人并没死定。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，认为他咽了气了，实质上还没死，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，看上去跟死人一般。徐良仔细检查检查，这样吧，这个人还没死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如果大埋活人啊，你们都得给偿命。是啊，还没死呢。哎呦，糟糕不糟糕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，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，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。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，爱谁管谁管，刀子。不，掌柜的，你这么办可不对呀、啊。恻隐之心仍皆有之，人生一世都要携老良拼呢，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，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种死无疑。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我不倒了血霉了，这个样子吧，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 啊。 那谁花钱？我花钱，我全包下了。 哎呦，大爷，您这心可太好了，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。这可您说的，将来出了事儿，我们可就不管了。 你们不要管了。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，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，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。 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，非常宽敞，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， 让这老头住在里间。 徐良拿出块银子来，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，连夜把大夫找来了。哎，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，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。天不到亮的时候，老头明白过来了。 哎呀，徐良的心才放下， 谢过郎中。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，就问他，老爷子，你现在觉着怎么样？ 哎呀，又死不了了。我，您是谁呀？ 我是个过路的人，免贵姓徐呀。 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，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是您把我救的吧？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，把水放到桌上，这伙计就乐了。老头，你遇上好心人了，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呀、啊，早到另一个世界了。 老头闻听，哆了哆嗦，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，被徐良给按住了。老人家不要如此，天下人挂天下事，这算不了什么。 哎呦， 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。 徐良劝了半天，老头才止住悲声。老心儿，告诉伙计通知厨房，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。时间把它做好了，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。你别说，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，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。等吃完了，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，脸上也泛起了红色，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。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。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，老头口大喊一声：别提了，我就住到三仙岛，我也姓康，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，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，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，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，都嫌我老了，不管到了谁家，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，闹得鸡犬不宁。还用问吗？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，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，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？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，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实在有一天爬不动，我就投海自杀，也可能有股急火啊，离家出走，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，这不好悬死了，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。徐良一听这可气坏，爸爸李秋秋，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，常言说得好，万恶淫为首，这百煞孝当头，为人要不孝顺父母，猪狗都不如。老人家，这么办吧，我也上三乡岛，咱们俩结伴同行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，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，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，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，你老人家就送他个五帝不孝。恩公啊，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，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？啊，当然是认识。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？不用相识，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开封府的。你看，徐良一高兴把龙边信票拿出来递给老头叫他看看，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，一看是开封府的。哎呦，简直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哎呦，我有眼不识泰山的，您是官人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得了？不要怕，官人也是人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要怕。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？哎，对，我免贵姓徐呀，我叫徐良啊。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，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，而是让这老头放心，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。老者看完了，把龙边信票还给山西宴，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，两个人定好了，明天风息浪静，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。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次日天明，哎，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，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。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，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。 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，本来嘛，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？他这么一个小店房，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，因此也没说什么。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，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，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，晴空万里，连风丝儿都没有，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。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，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。等这只船进了岛子，靠到岸边上，他们弃船登岸。这老头就更精神了， 哎呦，到家了到家了，恩公啊，看见没，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五里地，一拐弯就是我家， 您来了是客人，您呐先在这等等，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，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，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。不必了，我陪着您老人家。 不用不用，那可不行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，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。您等等，我这就回来。 老头说着揉揉揉揉走了。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，就在这等着，可左等老头不来，右等不来，是一去不回头。时间过了中午了，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，不是老头又犯了病，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，他不放心，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。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，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，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。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，往后一撤做好准备，就听对方说，站住，哪他妈来的，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你胡跑乱撞，莫非是奸细不成？弟兄们来，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。 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？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？我爱你，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，我愿意。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？爱情渐渐模糊，